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治委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啊，就对。 经典名段。 日遭三险是传统相声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是一段嘲讽封建官吏的单口相声。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和您说说相声日遭三险。这段相声是由单口大王刘宝瑞表演的，构思巧妙，故事生动有趣，人物性格特征鲜明，语言简洁幽默，在构思中十分巧妙地把叙事线索围绕在寻找急性子、慢性子、爱小便宜这三种人的行为过程以及如何利用这三种人之上，之后呢，从容不迫地把衙役里的两位班头有意无意间遭遇的三个市井人物以及这三个人的个性特点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由此呢，喜剧人物的性格开始与环境发生了矛盾，并推着情节向前发展，从而达到了讽刺目的。下边我们就来听听刘宝瑞表演的日遭三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进行了删节，请您谅解。 限你们三天线，给我找三个人来。这三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嘞。限三天线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咱们仨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仨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三天线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四排上搬了两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的第三排呀，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

急性的，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投了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 是， 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换好了官衣上了轿。知县一看，瞧我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一出城到了，有护城河呀，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插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插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轿子里直着急，嘿，啊，早知道咱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这一说这个，急性子，一雷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差爷下轿。 这先不知道什么事， 干嘛？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当然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了哗了，稀了哗了，趟下去了。嘿，知县一瞧，这急性子啊，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呀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升。哗啦哗啦哗啦，老爷您再高升，哗啦哗啦哗啦，浇完过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升，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升，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把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服这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两袋钱啊，谢谢老爷，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呀、啊？走吧，回去换去吧。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 一块汤回来了。 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 翻翻眼皮， 想事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 您问哪个呀？ 大少爷。 大少爷上学了。 二少爷呢？ 二少爷掉井里头。 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 哈，你这可真慢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挨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等着，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四尺八的，四尺八的是四两银子，三尺六的呢是这个三两五，有这个二尺四的是三两，那就不对了，四尺八的四两，二尺四应当二两，怎么卖三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 这是四尺八的吧？这三尺六，这四尺八太大了，二尺四的太小了。这三尺六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三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是三两五，三两五太多了，给三两二，三两三，人说我们不打价，官子不打价，不打价，你行，别着急呀、啊，好，三两五，给您五两银子，找钱，五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旧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三尺六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吱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啊？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这个三两五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就是他，嗨，废物，大爷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儿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闲了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刚才红酒和你一起欣赏的是刘宝瑞的单口相声《日遭三险》。这段相声的讽刺手法很特别，它是让貌似精明合理的安排发生意外，从而呢否定了县官的道德和人格。相声中的县官，他派出班头找来的这三个人啊，原本是指望他们能给自己带来好处，可谁料想这三位在逐个执行县官下达的指令与任务时啊，都按自己的思维与行动各行其事，把事情办得和县官期望的结果完全相反。您听出来了吧？揭露封建官吏的贪得无厌，就是这篇单口相声的主题。和您聊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也要结束了。最后送您一首来自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